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17:05，娱乐最王牌照常直播。开场曲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乘客》，原曲是来自于 Sophie the Money 的一首歌曲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啊，嗨，今天开场怎么嘴还瓢了呢？突然有点啊，再次跟各位说一句假期快乐。你好，我是思萌。从今天开始呢，也是能感觉到这个天气有点这个阴冷了。包括呢，昨天晚上有小雨，但是今天上午出门的时候10点多钟，发现地面都已经干了，就感觉怎么说呢？国庆这一次的雨感觉特别的腼腆，好像生怕见着人似的啊。 每天都感觉跟开盲盒一样，也不知道第二天到底是大雨小雨啊，还是说雨已经下完了不会再有了，说不好。但是还跟各位分享一下吧，在这个时候来了解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一些天气情况。也是根据预报呢显示，夜间还是会有雨水打扰的，并且是伴有雾，后半夜据说雨势将会加强，而且呢受降雨的影响呢，湿度增大，能见度比较差。目前处在大雾的黄色预警当中，所以提醒各位，在今天10月2号这一天，如果说晚上还有开车需求的朋友，遇到大雾一定要注意啊，咱们这个慢点开，减速慢行。而且明天就不一样了，明天不光是有这个降雨，还会伴有雷电，所以咱们出门的时候注意防雨防雷电，而且路滑啊，一定要注意，咱们根据第二天的情况吧，根据天气的一些变化来灵活的变更一下自己的一个假期的安排。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每到这种不管是长假还是短假的时候，总会有人搞混，都知道今天是假期第二天10月2号对吧，我就问一问，还记得今天是周几吗？周六对吧？反正对于我来说呢，通常平时上直播一般都在周末，所以我对周中和周末的概念是比较强的。但是最近从周三、周四、周五的直播，包括到现在周六呢，也是一直陪伴各位的。到明天3号啊，我们依旧是在王牌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假日的特别直播。每期在假期期间呢，都会有一位 DJ 带来他的一些假日歌单来和你分享。OK， 欢迎大家两种方式随时找到我们，可以关注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登录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来跟我聊聊天互动一下。如果这会儿没什么安排的话，不妨来听听歌，也再一次通过电波的形式跟来到北京的新朋友们，包括以及在北京没能出去的一些老朋友打声招呼。你好，我是思萌，假期快乐，阴天快乐。 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温暖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那个就我。翻山越岭之后，爱却胜出规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因果。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过去穿过了，现在绕过了，未来放在心海中，成老头，孤单怕成了习惯，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 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迎接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没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我们也跟此刻在公众平台上活跃的朋友来打声招呼啊，看平台上看到的月还有 Hello 弟弟都已经留言了，包括在我们聊天室里面像春风陶柏林，还有用户7203泪落心田咖啡时光，还有哥大爷啊，匹兹堡钢人，以山外有山，包括风吹杨柳哗啦啦，雨加 ING 都已经过来了啊，两种方式大家可以随时找到我们互动。而今天的话题呢，我已经抛在了聊天室里面，聊一个怎么说呢，因为怎么讲，一到假期嘛，总会要见见老朋友，总会要见见家人，总是一个团聚的时刻啊，不管是刚认识的一些新伙伴，还是可能好多好多年都没有聚到一起的，难免在一块聊聊天，聊聊过往，所以特别想了解，想知道大家印象当中的一次难忘的相遇是在什么时候，何时何景啊？对，这是一个怎么讲呢，也是被反复提及的话题。但是今天聊这个也是因为稍后要跟各位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个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一个特别特别温馨的故事有关。没事儿，咱们两个小时5点到7点钟慢慢来聊啊。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在最近的特别直播当中还开启了王牌点唱计划，所以想听到什么歌，想要分享你的假日心情和你的假日音乐，两种互动平台，聊天室娱乐最王牌以及公众平台找到974最王牌，随时来跟我说一下。本来呢，我今天还跟各位分享了一个适合晚上去转的一个灯光秀啊，在玉渊潭那边有一个北京国际光影艺术季的灯光秀，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已经提前订好票了，打算去看一看夜场那边。当时我看了一下，有些提前过去体验的朋友们拍的视频，还真有点那种外太空的感觉了。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了，因为呢，今天首都文明办包括城市管委还有北京节能环保中心发出的倡议书，也是倡议啊，咱们全市包括机关企事业单位啊，还有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我们一块儿是践行这个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以及用电习惯。同时在近期啊，本市是暂停灯光秀的，那么压减夜间景观的照明时间。对，如果说你打算去看或者已经是购买好票了，那么一定一定切记在去之前的时候提前打电话问问那边啊，是不是照常，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更改以及退票的政策，别让自己白跑了，是吧。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好想好想你。 你过得还好不好，工作有没有太多烦恼，抽屉我放了止痛药，睡觉你枕头不能太高，球鞋你大小42号，拍照你记得要微笑。忘了从那一天我醒来一睁眼是对你无限的思念。哦，我好想好想好想你，好想知道此刻你在哪里，真的好想好想好想你，等待下一次再遇见你。日夜都穿着你的外套，被罩买你喜欢的味道，营造远距 最王牌，每一首歌都有好心情。 遇见你就有好心情，不用暖身就会开心。 I'm gonna leave the door open. I'm gonna leave the door open, girl. I'm gonna leave the door open. I don't know.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祝你开心。 没错啊，祝你开心。那么在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我们2021年10月2号特别直播当中《王牌计划》的第一首歌啊，《王牌点唱计划》。这歌呢是来自一位97年的女生，叫做杨晨，应该也是她第一次在电台当中、电波当中点播歌曲啊。当然，这首歌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很多很多次了，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那么这个版本是来自于一支佛罗里达的乐队，叫做 Boys Avenue。这首歌对于杨晨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是他当时婚礼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吧，在此刻17:20:28，一起来听到杨晨成功点播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Perfect。祝你假期开心。 For me, and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Oh,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at someone waiting for me.'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w knowing what it was, how will I give you up this time? Darling, just kiss me slow. Your heart is all I own, and in your eyes you're hold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you said you looked a mess, I whispered underneath my breath, but you heard it, darling, you lookPerfect tonight. Well, I found a woman stronger than anyone I know. She shares my dreams. I hope that someday I'll share her home. I found a love.To carry more than just my secrets, to carry love, to carry children of our own. We are still cares when we're so in love, fighting against all odds. I know we'll be alright this time. Darling, just hold my hand, be my girl, I'll be your man. I see my future in your eyes.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I saw you in that dress, looking so beautiful, I don't deserve this, darling. You Perfect， 来自97年的杨晨成功点播啊。看到有人在平台上发来留言了，说哟啊，97年是吧，结婚了 nice， 怎么着，这个柠檬树上柠檬果，柠檬树下还有一个你是吧听着怎么那么酸呢，哎，别着急别着急啊，你是九几的可以大大方方的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都有自己的节奏所在嘛。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陆续跟各位分享的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比如稍后我们会谈到的是一个适合成年朋友来玩的一个大一点的拼装玩具，包括呢最近在北京的室内滑雪场的去处，还有呢我最近在追的一个比较温暖的吧，一个音乐短剧，以及刚提到了关于我们的话题，就是目前在全网点赞超过216万的一条短视频，其中的一些简单的故事，一些简单的这种当时的一些解说，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给各位。那么同时也提醒一下，在最近想要去天安门和香山地区的朋友呢要注意了，假期期间呢，天安门地区的广场东侧路和广场西侧路，包括香山地区这边的南新街村将采取的是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所以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路线的规划。来自潘帅、潘玮柏以及苏芮带来的我想更懂你，17:26，娱乐最王牌正在直播。 每次我想更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更懂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吵，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认识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每次我想更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更懂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Yes, I belong to the horse to see the people change, people still inside of me, you must remember that the more comes out of the dark. but I can soak in trapping my heart, so I can soak in the space. Slap of love is in the hearts to see. The people change, the people still inside of me. We must remember that tomorrow comes out of the dark, but I can soak in trapped in my heart, so I can soak in the space. 每次我想跟动力，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Whenever you come, whenever we talk, and 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曾经说过，当我站在十字路口，只要有你在，我不会经历漫长的夜去等待。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站，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空。是我祈祷不同故事。 每次我想感动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 撒旦主祭司就是喜欢音乐 FM 进口这一盘大气诺基，全系标配 V 六大排量自吸发动机，百万级空气悬挂，购车享16万现金直降，3万置换补贴，即刻拥有越级体验。详询 Jeep 北京长宜83515999。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蓝景丽家24周年庆，全程派发装修补贴券，满1万立减600，购物满额抽奖，再赢戴森吸尘器。蓝景丽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来自朴树的这首《好好的》，这首歌曲也非常适合在此刻来听。17:34，娱乐最王牌正在直播，我是今天的值班 DJ 啊，思萌。再次跟刚刚坐上车、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说一句：假期快乐！你好。同时也会发现啊，你有没有觉得在假期的时候，对于音乐的需求其实是跟平时真的不太一样啊？你比如说，平时我们上班也好，我们忙工作、忙生活、家庭当中的一些事情。听歌呢通常是作为一个伴随的状态，因为在车里面呀，我们通常是要从一个目的地非常非常明确的去赶往下一个目的地，可能是两点一线，也可能是赶往去应酬去办什么事情，所以歌在旁边通常是一个就是陪着你有个声就行啊。有时候歌也不会太认真的去听，甚至都没在听，脑子里面还要去想着一会儿要干嘛干嘛，今天的计划有没有都完成，有没有漏掉什么事情等等的。但是放假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暂时将那些稍微的复杂一点的事情啊，稍微的放一放，需要用一些特别的音乐来帮你去调动一下假期的情绪和状态。虽然说今天是阴天，但是我相信在不同的朋友心中都会有一些歌曲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一直在给你温暖，一直在给你能量。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可以听一听，这是我每次到假期一定要去再次拿出来开大音量去听的歌曲 Bob Seger Old Time Rocking Roll。 Come on。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感谢刚刚聊天室里面山外有山呀、啊、包括还有那些老朋友啊，这个呱呱也都来了，说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开车的时候来听啊。我们接着聊一聊吧，在假期的时候呢，除了聊一些心情跟各位互动一些话题之外呢，有一些我最近关注到的包括收藏的一些小小的礼物也可以分享给你。比如问一问啊，有没有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里面有喜欢做一些手工的啊，经常我记得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反正每个班好像都有一个手工小王子，哎，就是什么东西到他手里面都能给你做特别好，不管是修什么凳子，还是说以前有什么手工课，他永远是班里面拿分最高的。好，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喜欢手工的朋友呢，最近可以考虑买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玩具，送给自己或者是跟朋友们聚会的时候一块来把它拼装起来。而恰好如果说你也喜欢地理的话，我觉得这是文科当中最偏向理科的一门啊。对，你可以买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在家里面书桌上或者电脑旁边放一个这种会发光的 3D 的地球仪拼图。虽然说是拼图，但它是一个完全立体感的，就像我们拼乐高拼高达一样。还有很多帮你把这个所有的零件都分配好，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的拼装就可以了。而且整个那个地球仪的色调跟我们以前上地理课老师拿那个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很有那种大航海时代里面的那种旧牛皮纸的感觉，很有质感。就是你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甚至你把它做好拿在手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可以想象到当年不管是哥白尼还是伽利略那种探索世界发现新大陆的那种感觉和当时的一些情景。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整个地球仪大概拼装好之后呢，是可以当做一个非常温暖的小夜灯来使用，不是很刺眼。所以不管是你在夜里在家里面要忙碌一些事情，还是说希望用它来陪你睡前读读书听听音乐作为一个氛围灯，也都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可以在各种购物平台上啊，我知道你们了解的这些渠道可能比我更多一点，就可以找找这样的一个 3D 的发光地球仪拼图。我会觉得特别适合我们大孩子来玩，因为它很多零件是需要细碎的那种拼装在里面，甚至还有一些有拧螺丝的部分，但是你装好之后它的那个上手的手感以及那种真正的质感在这里面体现得很明确。好吧，把这样的一个大玩具属于大孩子的礼物推荐给你，来听听这支二人组合带来的歌曲 Summer Days。 Come on, give it to me. Oh, come on, give it to you, my baby. Come on, worship me. I worship you. 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看，我一问说有没有手工好的朋友啊？这个聊天室里面各种大家特别能拆台啊，我手工不行，我也手残，怎么怎么着的。其实我也是啊，拆什么东西啊，不是装什么东西就别找我了啊，要拆什么东西呢找我特别合适啊，想拆多快拆多快啊，但是不能保证拆完之后还能给装回去，兴许拆完之后再装发现还多了零件啊。好吧，开玩笑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回到直播当中，在此刻17:45，我们依旧进行的是这一时段的王牌点唱计划。那么这首歌是来自于公众平台上在今天下午13:51留言的月啊，他说思萌你好，节日快乐。哎，你也节日快乐。他说我是一名高三的学生，那么国庆假期呢很忙碌，还要上网课，没太多时间要出去玩了。而且我感觉呢，进入到高三以后啊，这个特别的累，压力有点大。但是，我想努力的去克服压力，因为要考上一个理想的学校嘛。所以呢，不管要经历什么，我都是愿意去承受的。而且时间不多了，还有机会再去冲刺一下。他说今天呢，想在节目当中，想在此刻的娱乐最王牌里面，请我为他选一首歌，一首这个班歌。然后呢，希望送给他和他班里的同学们来缓解压力，刚好契合此时的天色，阴天傍晚车窗外。高三很辛苦啊，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期待你明年高考的好成绩。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不怪，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释放花来，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再见吧我最爱的人，这一刻阳光多么灿烂，我多想跑到海边吹着海风，喝着啤酒不再想他。再见吧我无知的青春，收起我那么多的废话，花园有一个爷爷扶着爱人，黄昏散步回家，就当那过去都是假的，对自己说了一句算了，总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不在我这儿，那么失落，就当那过去都是假的，任时光荏苒我的执着，挥霍我所有勇敢的心意，却不再冷却那么炙热。再见吧我最爱的人，放下了我所有的牵挂，街上有好多姑娘穿得漂亮，在我身旁那又怎样。再见了我的爱与恨，舒服地趴在我的沙发，阳光从窗外照在我的身上，不再思量大梦一场，就当那过去都是假的，对自己说了一句算了，总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不在我这儿，那么失落，就当那过去都是假的，任时光荏苒我的执着，挥霍我所有勇敢的心意，却不再冷却那么炙热。就当那过去都是假的，对自己说了一句算了，总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不在我这儿，那么失落，就当那过去都是假的，任时光荏苒我的执着，挥霍我所有勇敢的心意，却不再冷却那么炙热。 New School Punk Band 来自新学校废物合唱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再见林尼尔》啊，之前也是成团很早，他们2003年就组乐队了，后来也是效力于不同的乐队，一到2014年之后再一次重聚，也确定了乐队的名字，包括曲风、路线，以及往下的更多的一些计划。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出现更多的一些音乐吧。在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发来的一些留言，我们来念一念啊。这个跟江西的朋友打声招呼吧。爱德华说到了，那今天呢，10月2号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回到了老家江西。就是从去年国庆以来，啊，一年的时间了， 第一次回家跟家人团聚，他说马上家宴要开始了，这是一种难忘的遇见或者说团聚嘛，在里面。还有哪个地方的朋友呢，在通过听听 FM 可以全网收听啊，也可以通过汽车调频调到 FM97.4 就好了。跟各位推荐一个，最近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开始规划今年的雪季该怎么安排呢？推荐一个目前开放的北京室内滑雪场啊，在顺义区这边的乔波冰雪世界。你算一算，其实对于今年的雪季开板也就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然后呢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按耐不住了，包括去年刚上手的今年是不是都动作都给忘了，所以室内滑雪场呢提前的开放也会给很多朋友一个提前预热的机会嘛。去到这里呢是可以去直接租你的雪服、雪板、雪鞋都可以，不管是你滑单板还是双板都行。然后呢场地不是很大，分为的是初级道和中级道，那么像单板练一练像落叶飘、推坡之类的一些基础的操作啊，或者是像双板这边练一练离式转弯，对于目前这个阶段来说也不错。所以当很多很多朋友都已经跑到户外的时候，滑雪的朋友啊，这个按耐不住的朋友已经提前来到室内滑雪场了。看了一下，目前也是分日场和夜场，然后呢价格是在120到240不等，所以大家如果说离得近的可能开车不到一个小时啊，提前规划好，如果近期想去的话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地点作为自己的一个假期当中的安排去体验一下，也提前复习一下吧，毕竟等到真正的雪季开板之后，可能更多的朋友想要去外地，想要去新疆，想要去东北，想要去刷更多高级的雪道。北京顺义乔波冰雪世界目前开放的时间是从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9点钟，来自满江陪我聊天的乘客。 滴滴嗡嗡响起的那一刻，我们被惊吓大声的哭喊，这一段旅程刚刚开始，只觉得摇晃不安，想回头太难。车厢里挤满了回家的人，沉默欢笑，还有人在哭泣，奔腾轰鸣着趟列车厢，划破天空的闪电义无反顾向前。你是一直陪我聊天的乘客，陪我欣赏窗。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现在是绿灯，请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国庆节好车主给你出行福利，70余项车主服务等你来。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取车主会员大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早晨起来腰酸背痛，可能是床垫惹的祸，不要再纠结了。轩恩之家首届健康睡眠节已经正式落地北京了，17大国内外床垫品牌十一假期京城献礼，7999元的美国丝联品牌床垫，5999元舒达床垫送到家，还有1999元雅兰、2699元穗宝、3888元慕斯等国产床垫厂家让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西三环居然之家另择店，消费满10000还能免费吃喝玩乐，详情咨询电话6370-88886370-8888。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伏虎，故宫瑞兽之小天马首绳，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详询建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大家好，我是罗胖罗振宇。 我是樊登。 我是凯叔讲故事 APP 里的凯叔。

不肯让我送她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她，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她。把过去全说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 记忆里画一个叉，这是来自十二带来的一个改编翻唱的版本啊。前段时间这个 rap 特别的火，这歌是来自十二，失恋不怪他，阵线联盟。刚刚有人在聊天室里说了，心真大啊，失恋了还不怪他，嗨，就是一歌名嘛。好，18:05:54，娱乐最王牌正在直播，跟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打个招呼啊，我是思萌。那么在假期期间呢，依旧是直播状态，今天是单人直播，陪伴各位度过10月2号假期第二天的黄昏。也欢迎大家用两种方式随时找到我留言，公众平台关注974最王牌，或者是啊登录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就可以了。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很有意思，就叫做让你很难忘的一次遇见。看看刚刚江西的朋友要跟家人团聚很难忘，还有很多朋友呢稍后的留言我们陆续来分享。那么这其实为什么会今天突然想聊这个事情啊，就是跟我看到了一条视频是有关系的。在这里我很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过反复去到游乐场的经历，就是一遍一遍的再去刷它。最近呢，我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这么一个账号，叫做是尼克的小哭包。就是看过《疯狂动物城》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里面两个主角朱迪和尼克，尼克是里面那个坏坏的但是又有点可爱的，而且还有点不耐烦的那个狐狸警察，对吧？然后呢，你点开这个账号之后会发现里面有300多条视频，几乎啊全部都是这个有关于尼克这个真人扮演的这个玩偶形象在迪士尼的乐园当中的一个小展区，可以跟他拍照互动等等的。但是哎，这个号不是官方的所谓的营销账号，而是一个素人账号，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她是在2019年7月去到了上海迪士尼那边啊，第一次遇见尼克。然后她在视频里就说了，说当时就被这样的一个暖暖的形象给治愈了。在这之后呢，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让很多人想不到。他在2019年到2021年大概700多天的时间里面，前往迪士尼10几次，只是为了一次又一次的去见到这样的尼克，跟他相遇，跟他见面。然后两个人还甚至设计了一个暗号，因为你想想，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真人扮演的游戏玩偶，或者说动画玩偶啊，你在游乐场当中每天要接待大量的游客，要跟不同的孩子们、小朋友、大朋友们去开心、去闹、去合影等等的。两个人设计了暗号，女生呢会在自己的手里面画一颗心，等到每一次见到这个尼克的时候，就会把手张开给他看。然后尼克也特别给力，每次都能够，不管是在他自己的互动区域，还是在花车上面，在游览的时候，都能够用最快的时间，在那么多的人群当中去看到这个女孩子，向她伸手，指一指掌心，意味着，哎，我认出你来了，我记得我们的暗号。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奇妙的相遇，一次又一次。他在每一次的时候呢，两个人合影也好，拥抱也好，包括各种拍照，甚至还说悄悄话，啊，就真的像男女朋友一样，把整个拍摄的视频素材剪到一起，回顾了一下他们从相遇一开始到最后的一次见面的过程。4分多钟的视频，在目前 全网的点赞量超过了216万，而留言超过了11万条，好多人都觉得很甜。所以当时我看到的时候，从头看到尾，说实话我也被感动到了。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玩偶形象跳出到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和你一再见面，而且有了一种心灵当中的默契。 微笑的是你的样子那么认真，单纯的女孩让我不禁的心疼。街头那盏路灯像在笑我愚笨，也许我不富有但比谁都真诚。拥抱与被哭着陪伴你的眼神，你的存在让我勇气充满全身。窗外已是冬至却不会有冷雨，你的体温 知道我的心中有疑问，逼问你究竟爱我有几分。 我不想到爱上你只需一瞬暧昧的气氛， 不用等你开口先说我爱你，在那之前想对你说我愿意。你不必问，你也不必等，这个就值得爱到永远。 叫做苦茶，但是后面给了一个括号叫做心动版啊。想听的话可以在流媒体平台上面去搜索一下，点击收藏就可以了。刚刚看到聊天室里面也有朋友说听到这段故事呢觉得现实版的只为遇见你啊，也有人说听到这儿突然泪目了。我但看在那个留言当中啊，好多人都在刷，都说特别希望这个想那个尼克摘下他的头套和衣服之后，很想认识一下，看看这个温暖的男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人在后来有没有再见面，有没有私底下留下联系方式等等。但是据我了解啊，像这样的一些大型的游乐场当中，他们的这些对于工作人员的要求非常高，为了保证你看到的人物形象、动画形象要和真人是完全匹配到一起的，所以他们通常是不允许这些扮演者在公众面前把自己的真人的真实面目给露出来。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或者这样的一个规定对于他们二位来说究竟是好是坏，你觉得呢？但是我依旧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他见过你哭过的样子，见过你整个脸肿的样子，见过你难过的、开心的以及疲惫的样子，那么这700多天的陪伴同样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记忆。如果你想看啊，可以在短视频平台上可以搜索一下，试着搜索一下上海迪士尼的尼克，应该会找到这样的一个目前高赞量的感动的视频，

家勤洗手，出门戴口罩。您现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庐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说好 如果有来生，这歌我要送给在聊天室里面的越二越单纯，我喜欢你的名字啊。说到让你难忘的一次相遇，他说在2019年有一次跟朋友见面，是在那个年的五一啊，当时约会的时候还见到了我的初恋。 就这样吧， 见到的时候呢，他一眼认出我了，至今还留着我当年寄给他的情书，还有一些小礼物之类的。后来呢，怎么感觉这故事就讲了一半儿啊？是不是你送给他这些东西，专门封藏在放在一个非常珍贵的柜子里面、抽屉里面，还要拿锁锁着？啊，也不知道后续的情况是什么样啊。大家想和你跟我聊什么，想分享什么那样的内容呢？啊，故事都可以在我们的974最王牌以及公众平台上面，啊，或者是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就可以了。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我们娱乐最王牌的节目当中，在这一时段18:24:59，我们继续进行的是王牌点唱计划当中的第三首歌，来自于聊天室里面的这位朋友山外有山啊，他说了啊，最近呢很喜欢听一点节奏感很强的很嗨的音乐，就会情不自禁地跟着节拍摇摆起来，所以今天想分享自己的专属的夏日单曲啊，来自新裤子的这首歌，并且还送给此刻在广播前一如既往的支持和收听娱乐最王牌的各位朋友们，用这段旋律跟大家说一句假期快乐。 耶、 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我们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00-18:00，14号-17号13点-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虽然雪糕可能会让你失望，但是这支乐队永远不会。 The Imagine Dragons 在今年新专辑 Pure Act One 当中的这首歌 Lonely 啊，还有另外一首特别爱放的 Wrecked， 我觉得这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最佳两支单曲吧，啊，我个人的看法啊。OK， 回到我们的18:34的直播当中，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在假期特别直播现场。你好，跟刚刚上车打开收音机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假期快乐啊！我是思萌。好多人说，哟，这个思萌一个人在直播间可以嗨起来了，没人打扰了。就是一个人直播跟两个人确实不一样啊，也没有人挤我了，是吧？这个也没有人吃了蒜来的。你看话筒我都给他支那边去了，恨不得离我有2米远。好吧，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不光跟各位分享好歌啊，还有就是很多这个精彩的演出也需要去跟各位分享，然后呢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去现场去感受一下。10月1号到6号由大道文化制作，陈佩斯导演的经典结构喜剧《阳台》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小剧场舞台。那么《阳台》呢是陈佩斯在2004年执导的喜剧作品，迄今呢已经上演了近18年的时间了。那么剧中你看角色之间这种充满戏剧张力而且又富有生活质感，各个喜剧元素呢相互配合，建构出了一个精彩的故事，而且又颇具这个现实的意义，非常有这个陈佩斯的喜剧风格所在，是一部常演常新的舞台佳作。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订票电话6655000，我们在这样的精彩的演出当中也是共同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演出和音乐的海洋里面，来听到苏慧伦《秋天的海》。 上半夜醒来，寂寞的幻想，若推开了窗，能看见大海，被遗忘时候它是否存在？他选择离开，也否定了爱。从那一天起，我发现自己某部分死了，不想有未来。大海不明白。 苏慧伦《秋天的海》。嗯，这首歌曲结束之后，邀请大家啊，咱们共同的浮到海面上啊，换口气儿。提醒提醒大家吧，最近在分享一些可能很多朋友开车出行的时候能够陆续遇到一些这个拥堵的路段啊，你包括最近的一些省道啊，一些国道的交通流量比较大，因为好多人呢愿意在假期的时候可能没法去远的地方，拖家带口的，但是呢可以去一些像郊区的民俗游、农家乐，包括加上秋天了嘛，还有很多朋友呢前往远郊菜园、果园去采摘一些水果、蔬菜等等。那么要关注一下像101这边107、108、110还有111、234等国道以及部分省道可能会出现的是短时车流缓慢的情况。一到假期，特别长假，总是能够跟家人见面，这是最好的，有的时候还会去走走亲戚啊，或者说 OK 我们回到小时候，对，想一想家里面有时候你会认识各种各样的亲戚，对吧，七大姑八大姨，但是你有没有印象当中有一个人，哎，你会发现就是他也是长辈，但是他跟别人不太一样，可能是你的叔叔，可能是你的姑姑什么的，就是他会特别能够发现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小孩子身上的那些闪光点，然后当你再去跟他分享一些很开心的事情，有些大人会觉得嗨啊，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但是他会很认真的在听你说，也会去支持你、表扬你，甚至当很多周边的家人不太理解你的时候，他都能够去理解你。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遇见之后印象会非常深刻。这也是跟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一个最近在追的剧有关，我觉得它剧情不是很复杂，很温暖，在爱奇艺上面就可以看到的，叫做《再见那一天》，讲的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摇滚青年和一个热爱音乐的警察大哥的故事，而且包括到后来啊，这个叛逆青年呢，因为了一些失误和过错，经历了20多年的人生大起大落之后，重新回归社会，实现一个自我救赎的故事。里面有谁呢？胡军、蒋欣，还有李光洁主演。总共6集，每集大概50分钟左右，看起来很快。我也是最近几天又重新，当时没看完，重新把剩下几集给追完了。然后穿插的，比如说会有一些倒叙和插叙的故事线，人物也不多不复杂，所以呢，基本上是靠着这几位老戏骨凭借自身的这个实力帮整部剧给撑起来的。其中最打动我的还是第一集当中啊，就是发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当中，那个时候李光洁年轻的他扮演了一个热血的摇滚青年，当然呢除了就是唱歌排练之外，整天也有点这个游手好闲呀、包括惹点事儿什么的，但是对音乐方面是一直是非常非常热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在那个年代，对于音乐喜欢，特别是对于摇滚喜欢这件事情，很多人是无法去理解的，所以当他身边的家人、他的姐姐、他的爸爸妈妈以及很多朋友无法去理解他的时候，胡军所扮演的这样的一个警察的形象，全大哥非常支持他，甚至还专门跑到人家里面去跟人父母说，说这孩子有音乐天赋，没练过琴，没学过，但是能弹得这么好，能把歌写得这么好，你们应该去支持他。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不，机缘巧合，不能说因缘了，对，让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深啊，就是长兄如父的感觉。而且里面有一句台词说得特别好，说大海是从来不会拒绝每一条走过弯路的河流。来听听吧，在剧中李光洁组的这个 band 一直在反复排练，包括也贯穿始终的一首歌曲，叫做《世界》。再见那一天， 这世界也曾经拥有五彩的梦想，也曾望向远方，念念不忘。时光匆匆，我的心依然在远方流浪，漂泊在城市安静，等待天亮。这个世界总是充满迷惘， 上，那就追逐风的方向。也曾经拥有五彩的梦想，也曾望向远方，念念不忘。时光匆匆，我的心依然在远方流浪，漂泊在城市安静，等待天亮。这个世界那就追逐风的方向。这个世界总是充满迷惘，既然我们勇敢，就一起拥抱疯狂。虽然世界总是让人受伤，既然不怕受伤，那就追逐风的方向。 来自李光洁演唱的《世界》啊，有一个人能够一如既往的去支持你所热爱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得的、让人难忘的一种关系和一种体会。还有最近要上线的一些剧呢，跟各位先预告一下吧。比如说之前因为《隐秘的角落》而大火的一个 IP， 大家都还记得《迷雾剧场》。那么在今年呢，目前预定的是四部剧要上线，有《八角厅迷雾》，讲的是19年未破的一个悬案，让整个家人笼罩在阴霾之下，有各种各样的猜疑在里面。而演员阵容是我非常期待的，像段奕宏、郝蕾、祖峰这些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实力在线啊，根本不需要去质疑，就看这个剧本能不能圆得回来了。还有像《谁是凶手》，是赵丽颖、肖央和董子健来演的，以及另外一部迷雾剧场出品都比较期待的是廖凡、陈飞宇演的《淘金》。但是具体的上线日期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公布，我们也期待一下，到时候会在娱乐自由安排当中及时的分享给各位。同时其实最近去电影院的时候会播各种影视啊电影的一些上线的预告嘛，能看到像11月份包括春节档好多电影都已经定档了，比如说韩寒的《四海》依旧是由这个沈腾来演的，比较期待。而另外一部呢，肖央的《误杀2》也是已经确定准备上映了。还有像我比较期待的是今年10月底或者11月初，007这边系列要上的《No Time to Die》无暇赴死，这也是丹尼尔·克雷格在接棒了007这个角色演绎之后的最后一部收官之作了。因为他确实年龄比较大了，再去演这种动作戏、这种打戏，对他来说，对他的身体来说也有点吃不消了。所以我很期待这一部，而且这是所有的007角色当中，可能对于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还有一个是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个 IP，《毒液》，还记不记得？里面很可爱啊，虽然也还有一些他们这个臭贫的一些片段。那么《毒液2》呢，也是确定很快要在国内上映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他们共同创作，也是再次请到的阿姆为这样的一段音乐和这段 IP 写出的主题曲，以及还有天辉姐 Skylar Grey 带来了这首歌。 Oh, You weren't with me on the cold block nights. Now you front row for the spotlight. Now the diamonds in the Audemars bright. Jets overseas for a fop flight. Young nigga on bullshit and I ball on them Bill Cartwright. Knew I could shine through the darkness. I guess I always been a star type. That lying in me made my heart fight. Could've been a victim of a op pipe. Took a million risks just to get to this. Cause we ain't the ones that the cops like. Been so many times God tested me. They only see the answers I got right. They commenting all on the block trying to tell me how to live my life. And I waited so patiently. If you could take off, don't wait for me. No days off, grind faithfully. I keep thanking God for saving me. Frontline showcasing our bravery. I know that top spot, it was made for me. It all paid off, so we felt the struggle so painfully. Now you see me standing in the lights, but you never saw my sacrifice. Or all the nights I had to struggle to survive. Had to lose it all to win the fight. I had to fall so many times. Now I'm the last one standing. Yeah, you know the code, we gotta live by it. Never mind all the ice cubes on his wrist wearing the big body. Live by the gun, get bodied, or it's hella time in that steel. It was hella times where I fell when I had to double back from them L's. Bet he don't double back when he tell. Cause it ain't no coming back when you tell. Why would you leave me here by myself? A nigga be lonely. Hey, I blew the whole bag on they flights, ain't leaving the homies. If he really gained, then get him a chain, no Cubans and Comies. White Zime in the stogie, stood firm, never folded. Further stain from a rotor, you put the jacket on and you bogus. Yeah, big dog and they know it, I had to spin off to stay focused. Long jab on emotion, we on a bandit ship when it's hopeless. I'd have been focused on and they know it. Like I made it overnight, I make it look easy. But you don't see the dark side and all of it. Y'all say, what? I've changed, really don't, tell me how so, got all this bread, yeah. I'm still sourdough, I don't know, I'm a squid pig, in a round roll, like a block of cheese in a paper towel roll, Rocky Balboa, never been no towel thrower, even when I got kicked to the curb, life knocked my dick in the dirt, I got back up, flipped at the bird, till I earned the attention, I yearn not to mention, I learned how to turn resentment and hurt to an unquenchable thirst, in the simplest terms, it's revenge of the nerd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but all you see is the fame and the millions, you don't see the strength of resilience, how I rack my brain, but it feels as if I'm trying to explain it to children, so a lot of this pain isn't healing, you're escaping it, this anger is spilling, almost like recreating the feeling of 9-11 when the second plane hit the building, so let them paint me the villain, some of this just may be a symptom of having way too much income, but when you struggle every day just to get some, now all of this hate is a syndrome, when they can't relate that stems from, money looking like it grows on trees, yeah they're green but those aren't leaves. Suffice to say, with every sacrifice I made, it's like I gave up my life to fame. All the nights that I lied awake, nights I stayed up to write and pray. Had to claw, scratch, and fight my way. Just follow me and I'll light the way. Look to the hook if your sky look gray. Island rappers, how can we be on the same level now when I gotta look down and see these clowns that are on the ground? Bitch, I got clouds beneath me. Ever since I put out the EP to the height of 2003, me. You ain't see the struggle to make it out the DB, cause I made it somehow look easy. Now you see me standing. But you never saw my sacrifice. Or all the nights I had to struggle to survive. Had to lose it all to win the fight. I had to fall so many times. Now I'm the last one standing. 最后的一段还是由 Skylar Grey 天辉姐带来的这一部分。Last One Standing 也是毒液二当中的主题曲，这一部呢也是由继续由汤姆哈迪来演，而且最近还看了他的另外一部片子，一人分饰两角传奇，就叫 Legend， 演的是当年的一些黑道的故事和历史方面的一些剧情。好了，用这样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吕延良一首非常舒服的音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再次感谢各位，说一句假期快乐。你看假期每天过得其实非常非常的快啊！明天的5点钟，依旧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娱乐最王牌》，同时两个通道开放，公众平台上的97次最王牌以及聊天室里面的《娱乐最王牌》悄悄话功能都可以用起来，因为明天的4首王牌点唱计划的假日歌曲需要你来帮我共同完成。 飞过了所有，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的云朵， 拜拜，明天见咯。 仿佛一切变成了你轮廓，飞向那个属